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咦， 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礼拜二晚十点，玉敏会客室，恩顺清义，陈日君。 咁所以我有心血来潮，我话我中意写最后一封信俾教宗，咁啊要狠啲嗰封信到教宗手里边咧，我又坐飞机去啦， 交封信俾佢， 加喺手里边，咁啊写到好长一封信，七月纸啊，咁咧。即係嚟金錢啊！我要刺激佢啦啊！所以我都講啲嘢都好冇禮貌嘅啊！但我唔好講曬嗰啲嘢啊！我講第一句啦，我話教宗啊，我睇咗你嗰篇嘢咧，我話我哋嘅教宗唔知從邊個星球落嚟噶。 恩順清義，陳日君，禮拜二晚十點 ，myradio.hk 玉敏會客室，千祈唔好錯過啊！ 好，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嚟到咧新一集嘅天下波经 Stable Centre 现场版。咁啊，有我 Cyrus 同埋有阿 Solomon 喺度啦。咁啊，今日好多谢 Solomon 嚟陪我一齐睇波啦。咁啊，睇波之余，又可以讲下波啦，系咪先？咁啊，今日我哋睇咩？边一场波啊？ 就是 Lakers 对 Portland。哇！呢场精彩啦，呢场。 真系。啊，系咯。咁啊，今日唔知今日佢又唔知点解咧？点解 NBA 排嗰个 schedule 咧系今？今季嚟講咧，開波咗一個月到啦， 第三次啦， 第三次對 Portland 啦，咁啊，之前一場立刻作客對 Portland 咧，佢打破咗佢嗰個宿命率啊！即通常咧，湖人隊作客 Portland 咧都係 輸多贏少啊！ 係啦，係啦， 係啦，好多年冇贏過啦嘛， 好似十年八年噶啦，係。咁啊，另外我就想問下 Solomon， 你好耐都冇嚟 Stable Center 睇波啦，你今次？你今次嚟咗都睇波，你覺得你有咩感覺咧？ 嗱，我上次嚟睇Stable Centre 應該咧去翻即係 O'Neal 啊 Kobe 嗰個年代，咁當時就湖人呢、這個 十幾年前 係啦，即係三年半啦。咁我係嚟旅行咁嚟睇嘅，咁但係喺 Stable Centre 咧就睇得好少，但係我喺東岸咧，譬如 Atlanta 啊、Miami 啊嗰啲咧就睇好多啦。咁啊，但係就今次再嚟咧，十幾年後咧個感覺就好唔同啦，因為今日咧就即係有 LeBron 啦。咁而家我覺得係王朝另外一個湖人嘅王朝啦。 王朝即係佢仲標緊嘅， 係啦， 仲建立緊嘅。 但係之前係嗰陣時嘅已經係王朝嘅第一年啊嘛。嗰年我嚟 Stable Center 就係嗰年湖人就攞咗個三連冠嘅第一年。係。係啦，而家咧就建立緊啦。 嗰年三連冠第一年啦，第一年 NBA Final 就嗰個 Final 就好似對 Indiana 啊嘛。 係啦係啦，四比二 啊。四比二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想問下 Solomon 咧。你喺東岸睇波咧，其實多唔多維米嘅咧？喺 Atlanta 或者 Miami？ 嗱，其實喺 Miami 同埋譬如 Atlanta 咁啦，咁佢一般嚟講咧，就我通常都係睇佢對 Lakers 嘅比賽嘅。咁、而咧好特別嘅情況就係咧，去到嗰度咧，啲人全部著 Lakers 嘅衫嘅，即係變咗就唔覺得自己係去睇緊呢個作客，其實係好似主場咁樣。 即係本身喺 Atlanta 主場咧，好多。都好多其他球隊嘅 fans， 包括 Lika， 湖人都可能好多，全世界都好多啦。咁啊，講翻而家呢場波啦，或者你可以又講翻呢個湖人隊最近嘅近況啦。你覺得點咧？ 嗱，我覺得湖人嘅開局咧就比較差嘅。咁其實咧，我覺得其實佢每一場咧，去到第四節咧就會崩盤。即係我覺得其實佢咧就唔係冇得打嘅。有啲係捏緊個優勢啊，譬如最輸得唔抵就係對即係一個聖安東尼奧嗰場啦，即係捏緊六分咁，即係臨尾都係輸翻嘅。即係嗰場我冇諗過佢輸， 我最記得嗰日嗰場咧，我啱睇完佢呢幾六分咧，我就 send 緊個短信俾你，我就話喂，終於贏啦！ 點知 轉頭俾人係咁入咗五分， 哇！你 一個三分，一個兩分，跟住就即刻個優勢冇曬。 你話講領先啊，大佬！你對 Dallas 嗰場啊，主場啊，差啲輸啊，大佬！ 係啊， 佢領先， 佢有好長， 佢第四個打領先十幾分嘅、啊、，OK， 跟住咧。無端俾啊 Minnesota 追誒呢個 Dallas 追翻，跟住咧誒無端端咧立班攞到個波，阿 Lupton 冇 call time out， 跟住嗰個 Dallas 嘅 Wes Matthews 咧就唔知係咪收咗錢定乜嘢咧，就無端端 foul 啊 LeBron， 咁啊立俾阿 LeBron 咧射兩個罰球，咁射兩個罰球咧佢入咗一球啫， 咁咪贏咗啦， 一球跟住咧誒。仲剩翻幾秒嘅，丹尼斯攞翻個波喺中場嗰個三分唔入啫。咁啊，湖人隊好彩，贏到贏一分。OK， 咁但係咧嗰場波可能贏波，可能輸錢啦。如果賭呢個湖人嘅話， 因為好多人都會覺得有湖人好幾場波都係去到第四節咧就好恐怖， 萬劫不保， 全部係俾人追翻曬。 係 呢緊十幾分就俾人係咁追，即係上一場都係真係靠即係個防守。 上一場係啦 ，Lanta 嗰場。 跟住你一講呢樣嘢，就一定要講立班專屬罰球啦。 係啦， 我睇過 多次都係 立班專屬罰球啦。而家咧佢個罰球數字係 73%， 而家對佢嚟講咧係肥佬嘅，係合格嘅。 是 唔得噶，跟住 如果你話 LeBron James 嘅弱點，就真係可能佢罰球比較差。 佢自己都喺公開承認過話，我而家嗰個 my free throw sucks， 即係話佢係好渣嘅。 係， 同埋睇過咧，湖人隊成隊嘅罰球嘅命中率咧，只係得69%啫。係，咁其實多唔少咧，佢都係拉低呢個 腳嘅。 係啦，係啦，所以變咗呢樣嘢即係佢要加倍注意咯，要改善啦。咁另外，你覺得湖人隊仲有咩要改善呢？ 我覺得首先就佢個得分手啦。而家得分手，佢當然有兩個即係副手 Kuzma 啊、Josh Hart 咧，係幫到佢比較穩定啦。咁但係始終我覺得佢而家防守佢解決咗嗰、那個起碼個 center， 而家有個拳王喺度啊 ，Chandler 喺度咧，其實幫到個防守嘅。但係覺得佢個三分射手咧。係應該係要嚟緊要揾一個好啲嘅射手。 我覺得三分而家嚟講咧，暫時都 OK 嘅。咁但係咧，長遠嚟講可能真係要。但係頭先都講啦，如果最大嘅問題，首要嘅問題咧，始終都係防守啦。咁但係如果你想進一步再贏啲勁啲嘅球隊咧，可能你嗰個三分咧，嗱你見到 NBA 而家嗰啲。根本成個趨勢都係射三分㗎啦，有邊一隊球隊三分唔勁嘅啫，係咪先？ 即係你見到而家即係 Golden State 啊，佢哋即係哇啲幾個係咁係咁射嘅，即 係 Golden State 點解咁強大就因為佢啲得分手咧，即係好多元化，即係佢哋隨時咧是但一個唔掂嘅，另外兩個都可以入到可能成六十分嘅加埋。 同埋你 K Thompson 最近破咗嗰個紀錄嘅、一場十四個三分啊， 係啊， 咁佢其實我都覺得唔係好驚奇嘅，因為你班友仔都係射三分，等於實際罰球咁樣啦，始終都有人破啦。同埋嗰啲好似嗰啲人都話曬啦，嗰啲 record 咧都係 waiting to be broke 啦，係咪先？即係一定會等人哋破噶啦。咁啊，講另一個話題啦，就係、是、LeBron James 應該而家 all time scoring leader 咧，好似排第幾啊？佢應該係有機會過呢、這個之前嗰幾名嘅。咁我睇下佢，我諗到佢有機會係去到一定會過到呢個 Michael Jordan。 一定啦， 我唔知道佢唔去到 Kobe。 Kobe 就冇咁快，Kobe 就冇咁快， 系啦， 今季應該都唔得啦。 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有好多人就講話，哇，湖人咁打得咁差，最近 係 你覺得LeBron James 係咪應該負責任咧，定係應該贏又全隊功勞，輸就全隊都要孭鑊咧？你覺得點咧？ 嗱，我覺得咧，其實 LeBron 咧，佢本身咧就即係作為咧呢個咁有經驗咧， 係， 我覺得佢應該係承擔多啲嘅責任， 係， 因為好多時咧，去到第四節咧，好關鍵咧，大家嗰啲咧就係就望住佢嘅， 係， 咁但係其實佢本身咧，你見到佢係應該自己企出嚟，最後嗰啲最後一射咧。就唔好靠俾人，應該自己去射。 佢有一兩場係咁嘅，咁但係話翻轉頭喎，你球季啱啱開始啫喎，你唔可以話全部又靠曬 LeBron 嘅喎，大佬，你嘅 仲有立班簽咗四年喎，大佬。佢嚟 LA 原因就係因為幫嗰啲年青嘅球員喎，係嘛？ 咁我明白嘅，佢錫身係一定㗎啦。 係咯， 即係佢唔想受傷啊嘛。 咁你 但係啲重要嘅關頭咧，重要嗰啲咧，最後譬如最後一投嗰啲，就一定係要自己。 唔係，最後佢入啊，佢有入啫，佢有一場未過臨尾嗰成個長城嘅三分未打到 overtime 嘅， 但係佢 overtime 之後佢輸咗，因為佢自己。佢自己有事，佢應該衝去籃底嘅。 兩分球唔入， 係咯。佢最後嗰球佢唔入，輸咗嗰場波，就係佢應該衝去籃底幫人哋犯規，但係佢就唔想可能赤身啦。 咁佢有乜嘢啦？ 佢就入咯。 咁但係其實講翻轉頭，你全隊好多啲年輕球員，有啲打得未必咁好啦，譬如 Kyle Kuzma 防守就 比較差啦， 係啦。跟住呢個 Brandon Ingram 成日發老皮啦，係咪先？ 係啊，中差就比較穩定嘅相對。 係比較穩定啦。跟住 KCB 就冇上年打得唔好啦， 連球係冇引咗型添啊，咁 係啦。所以反而令個 Lanzo Ball 就改善咗好多啦。所以你話贏輸波，其實嗰啲年輕球員都要負好大責任，因為你立班去保你一場，保你兩場。我唔知第三四場， 但佢哋心目中不過有一樣嘢好就係咧，即係其實而家咧，我覺得比較Joshua同埋 Kuzma 咧，佢係同 LeBron 去打咧，佢係有信心嘅，有信心嘅，佢知道咧 LeBron 交俾佢，佢就會不負眾望咧，佢就會盡力去做。有啲人有方失失噶嘛，佢唔好你唔好最好唔好交俾我。 通常季初嗰時未打嗰時，大家都可能會懷疑就係話 LeBron 同Lanzo Ball 夾唔夾先？因為兩個都要箍住個波噶嘛，兩個都要一個係後，立邦可以打控球後衞噶嘛。咁Lanzo Ball 唔再講啦。咁但係收尾睇翻你Lanzo Ball 夾立邦都 OK 喎，因為Lanzo Ball 最近射三分都 OK 喎， 有改善啦。 係啦， 但係始終好多時而家 Luke Walton 睇第四節咧都冇用佢。 但係你講 Luke Walton 其實佢嗰個調配個 rotation 都有少少問題喎。我睇過一兩場咧，係直頭咧將。Rondo 再夾 Lance Stephenson， 有陣時又夾埋 Lanzo Ball 一齊上場，嗰啲佢嗰個 combo 嗰個調配 rotation 咪冇啊，同埋佢季初開頭輸咗幾場咧，佢係一個探緊路嘅，即係探緊嗰個 rotation 邊個球員夾邊個球員好啲啊。咁其實如果打到咁上下，而家點解佢唔應該再試陣嘅，試個陣容啊？應該要熟悉咗有一個穩定嘅 rotation 啊嘛。 咁你其實上場就睇到啦，上場整個第四節 Atlanta 咧係冇出Lanzo Ball 噶嘛， 是 但係佢用翻呢個 Josh Hart 啊，同埋佢用翻 Chandler 去做呢個防守咧，其實起到個作用嘅。 Chandler 唔使講啦， 係啊，因為佢嗰個真係個大陣咧喺後邊咧係防守咧係好重要，可能佢會覺得想揾一個固定都可以入到分嘅，所以揾 Josh Hart 嚟去做呢、這個繼續做。 Josh Hart 又可以防守又可以 射到波， 再加 Tyson Chandler， 所以佢冇用 Rondo 同埋 Lanzo Ball 好少有嘅。 Rondo 第四節係兩個都冇用嘅， 因為 Fonso 佢矮細啊嘛，佢嗰個。防守是一個 liability 嚟噶嘛？ 係啊，佢係靠傳波噶嘛。 係 啊， 同埋有啲擦板啊嗰啲咧。 所以其實改善咗㗎，因為佢係根本係改善咗佢個防守嘅弱點，就兩個都唔出。 係啦，咁我哋講到咁上下啦，咁啊，或者我哋場波完咗之後咧，都要再做一個post game 嘅係咯檢討啦。咁其實你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你頭先冇講嘅就係、是、其實。打了咁耐咧 ，Brandon Ingram 同埋呢個 LeBron James 咧，上場大家都夾唔到波啊！ 係好多人都話其實佢係局限咗佢，因為佢以前係入開可能廿二分嘅，佢而家就 十五分， 而家就得十五分，咁係差咗嘅。 四個籃板， 咁好多人都會預計咧，其實咧佢係應該會離開 Lakers 咧，去第二個隊發展會更加好嘅。 有時咧，有時好似你話得上籃咧，有時勾掉啊，上籃明明係執攝唔到嘅，跟住知道自己咧。 即係我睇到佢好多波係好夾硬嚟嘅，即係好夾硬，其實已經封曬佢位㗎啦。佢夾硬咧就都唔知去到佢半空咧，就係咁縫點個波落去，根本係入唔到嘅。 跟住自己就 留意咗佢好耐㗎， 搏翻呢個進攻籃板就攞翻咁樣又再入咁樣。 不過佢唯一好處佢就手長腳長咯，佢防守都唔錯嘅。 防守唔錯啊，防守可以睇到 K D 嘅。 但我依然覺得佢其實係即係比較唔係太準啊，有時射波。 係唔係準？因為佢冇一 拋，佢唔係好穩定。 佢唔係拋物線型啊，佢係直插嗰啲啊，佢係直隊嗰啲啊，因為 do or die 嗰啲咧 ，all or nothing 嗰啲咧，係啦，咁啊，所以咧而家我哋講住咁多先啦，我哋差唔多入場啊，大佬，我哋仲要睇呢個 starting lineup 噶嘛， okay. 你知湖人嗰啲 starting lineup 係好 grand 噶嘛，屌你係咪先？所以我哋講到咁上下先啦。 好，嚟啊，散場再傾， 散場再傾啦 ，OK， 拜、 okay. 拜。好啦，啱啱睇完波，我哋翻嚟啦，咁啊，頭先我哋食完宵夜啦，咁啊食完宵夜講下。 賽 後檢討啦，係啦，咁啊，當然不負眾望啊！呢場波好睇啊嘛， 係非常精彩啊！即係呢個啊 LeBron James 即係有一個統治性嘅呢個表現， 係啊，係啊，呢場應該係 LeBron James 嘅 season high 喎，四十四分係嘛？ 係啊， 44分，仲差一個助攻嘅 triple double。 係啊，最後又 Brandon Ingram 就係大家都全場希望佢入咗。完成了一個完美的晚，點知佢係三不沾。 係啊，仲有咧，你 KCB 今場表現好，13分嘛，好似話。 係。 即係有啲球迷今年今季對佢有失望啊嘛，咁啊今場就做翻啲好戲啦。 係啊。 咁啊最犀利就係其實今場嗰場咧，佢嗰個打法咧，我哋睇佢現場睇咧，佢嗰、那個第一個 quarter 真係打得好立啊，打得好渣添啊。 第一立係因為基本上係全部都冇手感。 是 進攻全部呢就是一開頭俾佢哋列也 Portland 入咗幾個三分， 係 佢全部全個第一節係落後嘅。 第一個 quarter 直頭係防守又好立啦，進攻又係唔得啦。即係你睇到其實睇到最大嘅問題，湖人就係話佢嗰個 half court 嘅 offense 咧係好有問題嘅，所以 Luke Walton 要同班友仔操一操先啊，唔該，即係打到嗰、那個。打一個 motion offense 或者點樣都好，打一個即係嗰個你嗰個傳波或者十球嘅嗰個要流暢多啲啊 ，smooth 啲啊， 係。 咁你變咗，但係你去到第二個 quarter， 佢哋班友仔打快波就好多啦。即係第二個 quarter 中段嚇。 我諗個轉捩點就係 LeBron 開始射三分，咁佢三分咧就入，但係佢第一節入咗個三分啦。但第二節開始咧，佢就相繼咧， 第一節就慢熱啲啦，係 啊。但係佢開始入咗三分咧，佢有信心咧，佢射親三分都中。最個關鍵點就係、是、其實個轉捩點就係、是、其實佢第二節嘅尾段就連入咗六分，連續兩個三分，就幫 Lakers 從落後最多嘅12分咧，到最尾咧就係、是、反超4分， 即 係 攞翻個氣勢翻嚟少少啦，攞氣勢翻嚟啦，跟住先有一追嘅大佬，跟住防守嗰邊又防到幾個 possession， 咁啊變咗 Lakers 可以 in the game 啊嘛， 係。跟第三節就開始，其他嗰幾個自己手感翻翻嚟啦。咁 Lonzo Ball 亦都係開始射多幾個三分啦。咁啊 KCP 又射到啦。跟住就，但係後備嚟講咧，其實今日咧發揮一般，係、KCP 即係發揮比較好。 同埋你睇到咧，Lonzo Ball 咧有幾球波佢射三分咧，佢唔係叫 spot up shooter， 佢一定要咧空咗咧。佢係犯賤喎，佢唔係即刻， 係佢喺後先至再射嘅。 佢 習慣咗嗰個姿勢 係咯。咁如果你或者對啲勁啲嘅防守嘅球員，咁你依樣咁唔得嘅喎，你要即刻起手射嘅喎。佢又成日有啲疾步喎。 咁佢練開個手勢嘅，即係唔啱咁，佢又 咁啊，唔好對佢要求咁高啦。起碼佢今季你三分就準啲先啦，嚇。佢仲可以進步嘅。 但係今晚就阿 Kuzma 同埋阿 Josh Hart 就打得麻麻地啦。 係啦，係啦， 即係發揮有少少失準，就還好咧，就係 好啦。 即係麥基就真係，哇！我好似廿分定廿一。 因為 Josh Hart 就算佢三分唔準或者防進攻唔得，佢防守都 OK 嘅，佢都可以有貢獻嘅。OK， 但係你 Kuzma 如果啲本身已經係防守已經唔得噶啦嘛， 佢進攻唔得就要落場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你睇到Ingram 就中規中矩啦。咁但係你睇翻 麥基就今日打得好好啦。 麥基係咧冇話佢。頭先都講啊，你嗰個半場嘅 half court offense 咧，有好多時都係靠麥基爆籃或者阿里 hoop， 餐餐都阿里 hoop 嘅，跟住唔係咧就喂個波俾中間嘅，但係次次中間 Portland 嘅防守一定空俾佢喎，就唔知點解喎，係啦。 呢個都係湖人而家最常用嘅板斧咯， 係咯， 即係最穩陣可靠啊嘛。 咁啊係咯，咁啊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你睇到湖人隊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外圍嘅防守防對方嘅三分，始終都係差啲。 係，但係好明顯下半場有改善嘅。我覺得下半場佢哋係即係變咗判若兩隊啦。 係啊， 係即係大家積極咗好多。 同埋你講緊防守啦，咁啊佢本身季初開頭咧，即係俾 Magic Johnson 照費幾場啦，俾 Luke Walton 照費。Magic Johnson 照阿 Luke Walton 照費嗰幾場咧，佢嘅防守嘅 season average 咧係應該係。120多分，即係俾人哋數120多分 每場。全聯盟好似 差唔多包尾嘅，之前就係，而家唔係啦，而家係115好似。 係啊， 因為林而家 自從呢個 Chandler 嚟咗之後，就即係一個好大嘅改變。 應該係自從對 Sacramento 開始咧，嗰場作下嗰場波開始有改善啦。OK， 跟住就而家係連贏，好似贏4場啊嘛。 連贏4場啦。 Minnesota 跟住做邊度 ？Minnesota Atlanta，Sacramento Atlanta， 跟住就今日嗰場 Portland 連贏四場啊， 係啦，咁但係今日我哋睇嗰場 Portland 咧，開頭睇到第一個 quarter 真係好擔心嘅。 係啊，我都覺得哇打得咁差嘅，全無手感嘅，射身都冇嘅， 同埋有媽媽聲嘅。 係啊，但係第二節開始就即係扭轉咗局面。今日咧，我覺得 LeBron James 打得非常之好，即係可以睇翻佢統治性嘅表現。 係啊。 真係佢一殺去禁區裏面根本就冇人防到佢。 班先話你班友仔都唔做嘢，唉，我都係要出手 嘅。佢射三分就有，跟住佢闖入禁區，二加一有。 產攬有咯，產都有啦， 係啊 ，M1 又有啦， 係啊， 係啦。同埋你睇到嗱，有一樣嘢就係話，你睇到今場波立班先有兩個波上攬嘅時候，俾對方摟得好緊要嘅。 係。 咁其實咧，有時你湖人又或者 Lou Barton 都唔可以成日靠。立班嘅，你咁樣嘅對方嘅防守球員咧，一定會執你立班噶嘛，你一定會整傷你噶嘛。所以呢，佢如果咁樣成日都係靠佢嘅話，立班唔擺得幾耐嘅啫，大佬。所以你嗰啲 一鬼初嘅啫。 你頭先嗰兩個波俾人上籃，俾人執咗飛軍翻，兩球都飛軍翻，好似 兜頭拍落去到嘛。 一個飛軍 one 定一個唔知飛軍 two 定唔知乜嘢啦。咁所以變咗你嗰啲年輕球員起碼都要再得再好啲啦。 但係嗰班新仔都暫時都仲係亂啲咯， 都係亂啲。 即係喺關鍵，我覺得第四節佢哋嗰個把握能力都係差啲。 係啊，同埋你冇辦法啦。 即係冇邊個可以即係有信心，反而今日 KCP 就俾到個信心，喺嗰個後備席，即係嗰班裏面係執得最穩定。 KCP 都係視乎對方點樣喂波俾佢咧。 係咯， 一喂波佢手感順啲咪 OK 咯。 係啊，今日 Stevenson 就麻麻地咯。 Stevenson 麻麻地啦， 都係跳舞街啦，我就係中意去睇跳舞啊，成啊咁樣啊，即係有啲嘢，即係後備上嚟嘅話，有啲新氣啊。咁啊你講翻啦，咁啊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你咁啊我哋睇個現場嘅時候，啱啱咧就立班 James 咧。嗰、那個佢係 all time scoring leader 咧，就去到第五係嘛？ 係超越咗呢個張伯倫。 New Chamberlain 啦，今日啱啱又俾你揀中呢場波睇到啦，好嘢， 係啦。如果佢攞埋呢個三雙咧，就真係完美嘅噶嘛。 係。 咁佢而家咧就係、是、距離咧、這個、呢個咧Michael Jordan 咧就應該 八百幾分。 係啦，人哋估計咧佢有33場。即係到明年嘅一月至二月咧，就可以破到Michael Jordan。 哇！咁快啊！咁快啊！ 係啊！啲人去統計， 即係今日當然假設佢唔有傷啦。 係啦，咁就應該今季都應該過到佢噶啦。 今季應該過到 Michael Jordan 啦。 係啊，跟住之後就下一個就係 Kobe Bryant。 Kobe Bryant。 跟住就 Karl Malone。 Karl Malone， 跟住就 扎巴。係啦 係啦。Karl Malone 或者扎巴就好難上。 好難㗎啦，係啦。 係啦，應該有機會。Kobe 好似2000多分嘅，2000多分 OK 嘅，有機會追到嘅。咁啊，睇下到時，咁啊，睇下到時立班點啦。咁但係總括嚟講，今日場波好睇啊， 好精彩，係啊，我哋好意外啊，即係幾個收穫。 係啊， 係啊。 咁啊，我哋或者其實今場波係好爆喎，我直頭我之前睇都，你睇下樓上咧山頂嗰啲位咧都係 應該係全場爆滿啦， 全場爆。 咁啊，冇令大家啲球迷失望。 係 啊，因為我其實睇湖人波咧，我喺東岸睇得多。咁未搬過嚟一位之前咧，咁其實咧即係都好多人咧都係支持湖人嘅，就算作客噶，湖人作客咧都有一半球員咧係即係一啲擁趸啊，即係著曬湖人球衣啊支持嘅。但今日咧個主場嗰個氣氛係好好，即係我覺得好開心。再加埋人咧咁漂亮咧，好似一個嘉年華咧，即係之後大家開 party 咁樣。 因為佢場上波有啲戲劇性噶嘛，佢有落後，咁又追翻，跟住有啲爆攬啊，有啲突破啊，咁樣有啲臨尾先嗰啲三分先起翻。 即係同埋最重要係啊 ，LeBron James 翻嚟啦嘛，即係依個我睇到就係話，我一直等緊佢，你幾時好似有翻以前嗰啲統治性嘅表現咧？我覺得，但係今場波咧，我覺得佢就真係翻嚟，係睇翻佢以前嗰種霸力。 即係我哋好彩，今場睇到佢。打咗成個零月啦，今場就整咗成入分係最多啦。 係啊， 同埋即係冇令呢湖人球 係啊，即係好多其實好多個板斧啊，射三分啊，佢罰球今日又比較準咯。係除咗咧初咧頭兩個罰球咧都炒攬啦，有啲令我哋擔心。之後咧全部罰球都入曬。 係 啊， 咁啊。其實你睇翻立班佢啲罰球，仲要需要有進步啦。咁你睇翻成隊波，其實佢罰球係一個壞處，即係唔係佢大細個打會俾人foul好多嘅，所以一得 一定要 low modern 要下啲苦功，同埋佢話頭先講個 half court offense。 咁我問下你咧，你覺得其實而家湖人咧個拼圖啊，仲爭啲乜嘢咧？你覺得？ 仲爭一個 all star， 仲爭一個 all star。 你話唔需要去到話 AD 啊、Kawhi 嗰啲咁緊要嘅， 係 你仲爭一個幫到佢 all star， 嗯， 可以自己揾食嘅， 即係 Kevin Love 嗰啲啊。 是啦，你話你鬼唔知靠 YAD 嚟就好咩，咁嚟到先得講，唔好講到咁 多。下季先啦呢個。 啊，咁你而家今季下季都唔知道是不是嚟啫，係咪先？係咪、嗯、如果你走個你搵到個 K 同埋。唔係初初個個都話靠 Y 會下季會過嚟啦，但而家個勢話你諗下點諗到 Toronto 咁犀利而家。 好難講喎，一年之後。咁起碼你頭先你問我問題就係話你要起碼而家個 All Star 幫到佢啦，咁你咁多年以嚟LeBron 都有 Kyrie Irving 同埋 Kevin Love 幫佢啦，跟住之前喺 Miami 有呢、這個 三巨頭啦 ，Low Post 有 Chris Bosh， 跟住有 Dwayne 幫佢啦，係啦，跟住嗰啲supporting cast 都好勁啦，Miami 嗰陣時係 啊 Ray Allen 啦， 淨係 LeBron 嗰陣時係第一次打 Cleveland 嗰陣時就真係冇人幫佢啦、 嗯。 雖然嗰年東岸打到冠軍，係、 嗯、 入到決賽對 San Antonio 四比零，係嘛？係 嗰陣時真係冇人幫佢，大佬。咁佢嗰陣時都走啦。咁但係所以相對嚟講， 但好明顯佢其實係即係應該係全本世紀即係、就是、全世界最好嘅球員，你同唔同意咧？ 應該都係㗎啦，應該都係㗎啦，應該都係㗎啦。咁啊，你睇下 Kevin Durant 嘅話，通常嗰啲主力係得分啦。咁啊，立班又可以防守，即係佢係 係啊！即係我今日即係見證咗佢嘅，即係好全面嘅一面咯。即係佢就佢防守啊，佢去即係射三分、啊。 後尾嗰球 Damian Lillard 上籃嘅咪幫咗佢嘅， 係啊， 係啦、 啊啊。所以今日係即係一個統治性嘅表現啦。 係啦、啊，咁啊有啲頭先我哋喺 Stable Center 都講過啦，就話立班要做多啲嘢啊，好似你話齋。有時留斯第四個 cut 打啦，要主導性啊！今場都見到佢有啦。 係啊，即係因為我之前都對佢好失望，因為我覺得其實睇唔到佢個統治性嘅表現， 是 就係、是、場場廿零分，佢一定交到嘅。咁但係好似咧，佢做 係 啊，即係好似，但佢唔係好緊張個比賽。今日咧唔知點解，可能佢知道咧，佢仲爭37分咧，佢就可以咧就排第五啦，超越咗佢。今日係創造歷史嘅一晚，所以咧睇到佢咧就特別緊張今晚。咁而好明顯就佢射翻三分，第一節入咗個三分之後咧，佢跟住就射順咗，都係咁射三分。所以今日佢打得係好順風順水嘅，我覺得。 但係嗰啲年青球員唔好球，即係唔好場場都要look up to 入 班噶嘛，你都要有啲表現噶嘛。OK， 嗰四個球員係嘛？同埋每次都喂波俾最飛咪基石嘅大佬，即係 俾人睇，俾人 其實呢樣嘢 後屘有幾球都人哋睇到佢，一定 睇到路，睇到路，係 啊，封咗佢， 成日都拆你屋咁樣，咁唔得嘅喎。 係啊，人哋都有高大中鋒噶嘛。 係啦，咁所以你嗰啲年輕球員都係要立邦，你保你一場兩場三場，保唔到你拜二場噶嘛，大佬啊，係嘛？咁你仲有簽咗四年約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其實唔好講咁長遠，話入唔到季後賽先啦 ，take it one game at a time 啦，咁啊睇下下一場點，下一場對邊度？ 下一場對 Orlando 啦，跟住啊東岸之旅啦，跟住就 Miami 啦，跟住 Cleveland 啦， 其實咩？ 應三場都應該 食到啦。其實 Magic Johnson 揾呢個 Lou Walton 照完肺之後咧，跟住呢幾場係一個考驗嚟，因為佢對幾隊都係弱隊啊嘛。 嗯、 之前明尼蘇達幾隊都係贏到噶嘛，應該咁、連贏四場，跟住啊對呢、這個嚟緊就對 Orlando、Cleveland、 Miami 係啦，跟住翻嚟主場可以對 Utah，即係除咗 Utah 嗰另外三。都應該有機會贏到噶嘛？ 但係今日 Utah 好似輸五萬分喎。 係啊 ，Utah 好似俾 Dallas 爆佢五萬分喎。 係啊， 係啦。咁啊，睇下到時點啦嚇，好嘛？ 好啦。 咁啊，下次我哋再做，再睇，再去 Stable Center 啦。我哋過 兩。我哋好似下集講下我哋預測今季可以入到 Playoff 嘅隊伍。 係啊，下集啊要大家。俾個 list 出嚟咯，每個主持俾個 list 出嚟話，東岸頭八隊邊隊入到季後賽，西岸邊隊入到季後賽，或者有咩有一兩隊可以入到季後賽，又可以講下啦。 OK， 好啦，咁啊，今集講咁多先啦， 差唔多啦， 好啦， 係啦， 下次再同我睇波。 OK， 拜， 好，拜拜。